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门徒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常常得到一些安慰。我们最近几个月看到很多门徒的软弱，他们的骄傲，他们的糊涂，他们是如此的迟钝，但是耶稣还是使用这些门徒。耶稣慢慢地很有耐心地带他们，也慢慢地教导他们。最后特别他升天回到他父那里的时候，之后耶稣也好好地使用他们，继续做他在世界上的工作。我们看门徒的例子可以得到安慰，是因为我们常常也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骄傲和糊涂，我们自己是如此的迟钝，但是耶稣照样慢慢地很有耐心地带我们，也照样使用我们，借着我们做他在世上的工作。今天的经文开始的时候是很像上个礼拜的经文，那你们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的经文是什么呢？上个礼拜的经文开始的时候，门徒问耶稣一个问题，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他们这样问就表示他们的骄傲，他们很想当最大的，他们也觉得他们若知道什么算是最大的，他们就可以做出来，就成为最大的。今天的经文呢很类似，彼得就是门徒长，他问耶稣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表示彼得不了解耶稣的意思，也不了解耶稣的赦免。彼得问他的问题之前，耶稣在跟门徒谈他们如何要捆绑，就是不赦免不悔改人的罪，也如何要释放，就是赦免悔改人的罪。所以彼得正在想这个赦免的题目的时候，他就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彼得大概以为他很慷慨，他愿意七次饶恕或赦免得罪他的弟兄。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那么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说彼得要饶恕到了第490次呢？然后到了第491次就不饶恕人吗？不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每次无论多少次，你不要数数看，无论多少次，如果你的弟兄就是另外一个基督徒，他如果来跟你道歉，向你承认他的罪，即使他一直反复犯同样的罪得罪你，你每一次一定要原谅他，赦免他。接下来耶稣就讲一个比喻，强调这点，也让彼得还有我们了解我们如何有办法能够这样饶恕我们的弟兄或者姐妹。这个比喻有三部分，我们一步一步来看。第一部分是从第23节开始，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这第一段在两方面是非常特别的。第一方面就是这仆人所欠他主人的债是多么的大，如果主人真的把仆人和他妻子跟一个儿女卖掉，叫他们每天工作，三个人都工作，把所有所赚的钱还主人的话，他们三个人会需要花了300多年才会把这1000万的银子还清了。 这仆人的债是那么的大，非常清楚，这仆人根本没有办法还这个债。当他告诉主人说他会把这债还清了，他实在是太离谱了，根本没有办法了。这是第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二个呢，当然就是主人这么容易地，当仆人来求他怜悯他的时候，主人这么快就完全免了这个超大的债。主人的确有一颗非常怜悯慈悲的心才会这样做，是很难想象的，很特别。好，我们现在换这比喻的第二部分，从第28节开始看。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这段跟第一段是一样特别，或许是更特别的。这位已经从他主人得到那么大的怜悯和恩典的仆人，他反而马上把欠他100工作天薪水的债的人，就是工作100天这个薪水，他的债是这么大，他揪着这个同伴抓住他，掐住他的喉咙，激烈要求这同伴马上还这个债。这同伴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那么这个祈求就是跟第一个仆人跟他主人所祈求的一样，对不对？但是当这同伴跟这第一个仆人这样祈求的时候，那仆人就是不肯听，反而把同伴下在监里等他还清。怎么可能？我想耶稣就是要我们在这点想，怎么可能？这仆人怎么可能是多么的恶劣？他得到了那么大的恩典，那么大的赦免，然后马上就拒绝给他同伴比较起了一个非常微小非常小的恩典，算不得什么的赦免。这是比喻的第二部分。那么当我们听完第一第二部分之后，第三部分就比较起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都会觉得第三部分就是应该的，当主人听到他仆人这样对待他同伴的时候，主人很理所当然的是很生气，也把这仆人叫做一个恶奴才。主人还说，第32节，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仆人永远也还不了那么大的债。好，在这经文最后的部分，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他就结论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就是为了强调我们一定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上帝已经完全免了我们自己所欠他的债，并且本来应该给上帝还这个债呢，我们跟比喻里面的仆人一样，我们根本是还不了的，我们就是应该永远在地狱里面受苦的。但是上帝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他把我们的债一笔勾销了。关于耶稣救赎我们的工作，彼得前书说，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把我们欠上帝的债完全还清了，我们的罪是完全蒙的赦免， 我们已经得了释放，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饶恕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就像上帝饶恕了我们一样。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些人在上纪要真理的课程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这个，对不对？这个情况最常出现就是在家庭里面，只有我们家人是离我们那么近，也那么常跟我们在一起，才会常常得罪我们。也许好朋友或者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也能够做得到这个。那么我们从心里饶恕原谅得罪我们的人，有时候是很不容易的。一直饶恕我们的妻子或者我们的丈夫或者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不容易的。并且呢，从心里饶恕的意思包括 forgiving and forgetting。 我们不仅要原谅人，我们也不能记住那个罪，把那个罪记下来，为了下次那个人再次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罪拿出来提醒对方说，你看你再一次的做这个。但是耶稣说，每一次人得罪我们，当他谦卑求我们原谅他，我们就是要饶恕他。我们不能算他多少次得罪我们，我们是要无限地原谅他，就像上帝一直赦免我们一样。我们如果很挑剔很勉强原谅人，我们就是在表示上帝给我们自己的赦免是不怎么重要的，我们小看他，好像忘记我们本来欠他的债是多么的大。并且耶稣为了替我们把这个债还清，需要多么的痛苦，死在十字架上。当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就像比喻里面的仆人一样，我们怎么可能不马上饶恕那非常微小我们弟兄姐妹的罪？我们要小心。我们常常缺少一颗宽容的心，一颗不记住别人如何得罪我们的心。耶稣讲这个比喻主要是为了警告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如果这样一直很固执地记住别人的错，也很勉强原谅他们，我们是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耶稣讲这个比喻主要也是为了领我们承认我们不宽容的罪，也领我们向他俯伏拜他，对他说，主啊，宽容我，虽然我还是根本没有办法把我欠你的债还清，但是求你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他已经替我把我欠你的债完全还清了，因为这样求你还是宽容我，赦免我的罪。每次我们这样向父上帝祈求，他会怎么做呢？他可靠的应许就是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非常熟悉那段经文，对不对？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给别人的赦免常常是有限的，但是上帝给我们的赦免是无限的。它不仅是我们受洗的时候赦免我们的罪就停了，它还持续不断地继续赦免我们的罪。耶稣教我们在主导文里面要说免我们的债，就是因为每一次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天父会免我们所欠他的债。圣经说，上帝的怜悯是不会断绝的，每天早晨他的怜悯都是新的。上帝也不仅 forgive 赦免我们的罪，他也 forget them 把他们忘掉了，甚至丢掉了。圣经说他会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圣经也说， 东离西有多远，它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上帝就是一位宽容怜悯我们的上帝，他对我们的赦免是无限的，我们现在也就慷慨地乐意地宽容原谅赦免得罪我们的人。奉父子圣灵的名，阿门。